子何时金黄？ 是太尉面前不现在几位银儿竟是出过过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？ 哦，有这本事，大约不听来。 Thank you. 破产破身，因被困